其实每个人咧都有佢哋惊嘅嘢噶，但系最紧要咧就系 be strong，OK？、Okay? 总之世界和平啦！ 机关窗猛开，天花板炸开，你觉得很愤慨，世间许多蝗灾，飞机冲向山。高山倒向海，你也许不再信有爱。你在问求着爱，继续大路有没有未来？你在问浩劫若站来，应该怎去爱？就算用爱抵挡不了这天灾。信念可将悲伤都化开，就算没法驱走感慨，至少不给它掩盖。明明受撞都想坚忍到痛也继续所爱的，想起失去的，你那么想发誓，你不甘心放开，仿佛一放开，逼真的痛爱，那记忆失去了了彩，你最恨。实太不爱，你最恨面对着坏人，应该怎去爱？就算用爱抵挡不了这天灾，但信念可将悲伤都化开。就算无法驱走感慨，至少。茫茫乱世，可否肩一剑，引发更多爱？就算用爱抵挡不了这天灾，何悲谅解，总可消失爱。没法承载汹涌感慨，至少不给它掩盖，流传流逝。